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10月10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平壤市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省和中央机关干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立向两旁有党旗和国旗树立，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整齐地排列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立向前摆放着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还摆放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联名送的花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